好啦，咁啊 Netflix 继续有好多嘢带俾我哋啊，咁啊今次又有剧又有戏，都唔止一套添，系啦，咁啊，首先讲呢套先啦，因为话晒有啲大星电影大星嘅喎，咁样，咁啊《的街难贺》就好似都话都冇乜点拍过烂片系嘛，以往系啦，咁今次会唔会成为第一套烂片咧？ 最烂嗰套会唔会系《波斯王子》咧？已经系。 唔会好啊呢套， 咁 啊呢套真系大佬啊，咁啊好叫咩名咧？呢套叫做 嗱，如果喺 Netflix 度睇咧，应该叫做《艺海疑云》系咪叫做？ 系艺海疑云，咁啊同艺术品系有啲关系嘅。咁啊睇咗个画头就觉得咧，系啦，就觉得喂系咪嗰啲画系有鬼咁咧？定系人为？杀人就扮到有鬼，今年一咁咧，咁样咁都系是但一个可能性嘅啫。 非常吸引啊，其实 佢个画头的确好吸引嘅。咁但系咧呢度做咗出嚟咧就另一回事啦。咁除咗即刻难贺，仲有咩人话？阿马仔话我做个女人个艺术馆咩？系咪就系个老板娘定馆长嚟噶？嗰个 系馆长啊， 系啦。嗰个女人系边个啊？ 吓，女神嘅阿妈， 女神我个妈，个妈系啦。咁呢度竟然咧个戏名系用佢呢个角色个名嚟做嘅，系咪原本英文啊？ 系英文系嘅。 系啦，唔知咩意思啊？系咪天鹅绒嘅锯咁啊？或者佢直咗 锯咁样啊？系。 系啦，好怪嘅。咁而佢竟然佢个后颈咧又真系纹咗个咁嘅锯片咁嘅嘢喺佢后颈，就写住呢个字嘅。咁我都唔知即系做乜鬼嘢，系啦。咁啊，好啦，咁啊，大家讲下咧，因为我都系快立嘅啫，因为都几唔好睇嘅，我自己觉得吓，竟然系啦。 头嗰段好闷啊！ 新年系咪个个都有睇过啊？起码 系啊， 睇 过 我就 我明冇睇过就成冇睇。咁我快立嘅啫。 个故事就好简单啊，啫，其实系就讲下《的街难贺》咧，就系一个艺术嘅鉴赏员啊，鉴赏专家其实系。 系。 只要经过佢讲过或者写过嗰个艺术品咧，都会升值噶啦。 OK。 系。 咁就讲佢有个女朋友，咁一即系嗰啲叫可以叫。Best partner 都唔係叫女朋友添啊，嗰個應該係。咁就嗰個女朋友就佢住喺隔離屋有個阿伯嘅，咁啊死咗。咁佢女朋友咧喺間屋度揾到一大扎嘅畫，原來佢哋覺得嗰扎畫咧就非常之有藝術嘅價值。咁啊幾個唔同嘅藝術廊啊、藝術館主啊，咁啊爭相去要爭奪呢批畫。咁有呢批畫，佢哋就發達㗎啦，咁樣。 哦，即係你意思佢原先唔係名畫嚟嘅，係佢哋覺得佢有。 唔係名畫， 是無名 嘅。 哦 ，OK，OK。 係啦，咁就跟住點樣去賣呢批畫，咪賺大錢啦，其實係。但係每一個想從佢呢批畫裏面賺錢嘅人咧，都會好離奇咁樣死亡嘅。咁個故事就係咁樣展開啦，其實係。係。係啦，即係大意就係講呢啲咁嘅嘢。即係好似好又好懸疑啊！我哋可能咪諗住有會唔會係啲兇殺案啊，定係啲幻術啊？咁原來又完全唔係嘅，原來真係講鬼嘅到最後。 最奇怪就係咁嘅嗱，其實講鬼都唔緊要喎，咁你咪拍鬼戲咁拍咯，佢又唔係佢講一大輪都未有事發生喎， 唔係佢我覺得佢套戲有個 先有怪嘢 係 啦。 唔係我嗰個戲有問題咧，就係佢本身其實佢寫咧。就係寫佢哋即係喺藝術界入面啲人用嗰啲手段，同埋即係即刻難學角色可以用支筆可以令到藝術家成名或者提升啊，跟但又可以令到佢乜都冇喎。 嗯，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有一個俾佢寫到話啲藝術品唔得，呢幾個條友咧就直頭即係沉曬唔掂喎。 嗯。 咁跟住佢每個人咧，其實佢好似你話嗰個女朋友，其實唔係佢女朋友嚟嗰、那個，嗰、那個係人哋女朋友嚟嘅。不過俾人飛咗，跟住佢又即係諗住黐埋佢度有所咁啊，同佢一齊，跟住轉頭，跟住揾到第二個藝術家個，佢又覺得可以黐埋嗰度有嘅，跟住佢又即刻有換畫嘅。即係其實佢每個人都有問題嘅。好似館長咧個女，其實佢係。收買咗之前，啊，即刻人海呢度入面咧就係雙性戀嘅，咁佢之前有個男朋友嘅，咁講佢其實臨尾爆出嚟話，點解個女館長知道啊？即刻人海會即係賺邊啲藝術品咧？咁佢預先就已經即係買入咗，跟住等佢高價放翻出嚟咧。咁其實佢係收買咗佢嗰個男朋友爆咗俾佢知佢啲即係啲文點樣寫咧？咁佢知道佢咪其實走去買啊？即係全部出咗舊料嘅，其實 擺咗內幕消息。 係啊，即係全部都出舊招嘅。咁佢差唔多呢套戲入邊冇乜邊個好人。 其實最主要係應該啊，麻雀哦，咁其實佢如果正正經經拍一套戲，係揭露呢個藝術殘呢個黑暗面嘅，我覺得都 OK 嘅，其實係啊。 係咯，我覺得佢似係想講呢樣嘢多啲喎。 即係我睇嗰陣時候，我覺得佢寫呢度係寫得吸引啲嘅。即係睇嗰陣時候，即係我成日想佢講多啲呢樣嘢，佢喺度鬥啊，即係點樣我啲嘢。跟但係佢中間咧，即係雖然開頭咁悶啦，咁但係起碼呢樣嘢吸引我繼續去睇落去。咁但係睇咗落去，佢無端端就加插咗啲鬼嘅效果出嚟咧，但係又無厘頭嘅全部。 嗯。 咁變咗睇到嗰陣時候就一頭霧水，跟住就開始唔好睇啦，覺得。 即系变咗套戏，你觉得都唔知系讲紧乜，其实喺度 系啦， 咪因为话两种戏嘅处理其实好唔同嘅， 系啊， 即系你鬼戏咪鬼戏咯，鬼戏咁你通常都系恐怖啊，吓到你，咁你可能你渗少少呢个嘢就做系调味，咁就 OK 嘅，咁但系呢度就变咗系主线，即系你调翻转鬼先系调味，咁样咁但系调味都算啦，咁你咪俾翻啲诡异啊恐怖佢都唔系咁怪佢。 佢所有鬼出嗰啲地方同埋嗰啲即係啲人點死嗰啲呢，你覺得係完全唔恐怖㗎。係。仲衰過死神來了㗎，我覺得係。 喂，點解你覺得死神來了衰過死神來了？死神來了好好多係咪？ 唔係，即係你唔會覺得 好好 多。死神來了係即係你覺得唔係鬼㗎嘛，即係佢死你覺得有啲官能刺激㗎，佢呢度係連即系已经唔惊吓噶，但系佢即系死嗰阵时候，你都唔会有。 其实佢咧，嗰个死局嗰个设计度啊，系唔得啊， 系啊， 应该咁讲。即系你系要谂嘅，唔系无端端啲油彩流到成地都系会上埋个人身咁就会好乜嘢？你净觉得吓、啊、好笑嘅啫，净觉得人体彩绘嘅啫，系咯。 啊、 有条友又唔知做乜，真系明就整个灯胆会无端端只手扯咗上去，咁咩意思啊？即係嗰啲咩嘢 咧？即係同嗰個人物嘅性格本身冇關係啊！那個死法係，即係或者同嗰個人嘅黑暗面冇關係啦。其實 都唔緊要，最緊要佢死得燦爛嘅，佢都唔死得燦爛。 係啊， 嗰個咧，伸隻手落嗰個鐵波度，嗰個先好笑，俾佢 cut 咗隻手咁，跟住話咩？咁跟住就流血流死咗，唔係笑片啊！喺度，即係成個成個係笑片多啲咯，似唔係恐怖片咯。 唔係，跟住佢嗰個啊，即刻銀河見到 啲 畫嗰啲係 鬼噶嘛，即係用鬼嚟玩笑片噶嘛，有啲係似嗰啲啊，嗰啲死法。即係你會睇完，我覺得嚇咁都得咁啊嗰只啊。 哦，搞乜鬼奪命集到第二集啊？ 嚇、啊，即係似嗰只死法啊嘛， 即係阿 Star Lord 之前個老婆拍我搞乜鬼啊？系列第二集就係去撞鬼啊嘛。 啊，就係、是、似呢啲死法啦嚇。 係啊。 係、 啊。 系咯，咁啊变咗两头唔到岸嘅成个， 系啊， 啊，你都系赞啊赞啊，即街难贺今次吓、啊、个演出系嘛，即系 系一个罗文式嘅演出啊， 即系继呢个断背山之后咧，再次做呢个基佬，系啊， 都唔系又未至于系基佬喎，佢又 佢系 cam cam 地嗰种咁嘅样，咁同埋佢系双性恋嘅，咁啊始终都系啊， 系。 系啦，咁啊呢度佢系 个人嘅，佢系 O K 嘅，佢演出 系。系啦，你发觉佢原来可以做东方不败啊，即系意思唔系啊，梗唔系林青霞啦，即系江毅啊，或者系李振纯嗰个版本啊，系嘛，即系佢话好戏真系好戏啫， 都可以，佢都系可以嘅， 可以啊，就系咁呢度唯一即系卖点啦，系嘛，即系睇即佳难贺做罗文嘅， 佢其实都 OK 嘅，其实佢好睇嘅都， 嗯， 不过可惜佢都未到尾就死鬼咗啦，已经 系， 哦， 唔系佢最无厘头咧，有个机械人咁嘅艺术品噶， 哦系， 佢一开场就好强调噶啦，有个系垃圾人系垃圾盒咁啦，系。流浪 咪话佢咪话嗰个整呢个垃圾机械人嗰个艺术家唔掂，所以我即系冇得捞嗰个人。 系啊，但系后屘即系攻击佢哋嘅，连呢啲都会噶、哦，即系佢其实唔系净系话嗰个人自己画嘅画噶，咁呢啲都唔系嗰个人画噶啦。 吓、啊，系啊，个波唔系个波都唔关佢事嘅，应该系嘛？ 即系佢可以发动任何嘅艺术品嘅，即系包括无罗丽莎。 唔知啊，嗰个系个波， 根本系一个幻觉嘅死亡，即系唔系实质攻击佢哋咧，其实系。其实佢冇乜点解释噶喎，喺呢套戏度。 咁嗰个波会斩咗佢只手都睇法唔。 啊，嗰度又好实质噶，嗰度又。 实质噶嘛，即系吓。 系咯。 成鼻血真系嚟收尸喎，佢哋朝头早。 系咯。 但系嗰个女主角死嗰度又即系油彩上晒身，跟住又埋咗落埲墙度，嗰啲又唔系好实质噶，又变得。 系啊，佢又搵到条尸喎，真系唔知点样杀噶佢全部。 唔知佢啦。 好混乱噶，成套戏其实佢系。 系，跟开头第一个死嗰阵时候啊，俾啲马骝捉咗个幅画度，又唔见咗佢。 吓吓，系咯，唔知啦，系啦，即系总之佢呢个就即系捞得唔系咁成功啦，系咧，尤其是喺鬼呢个处理就处理得比较差嘅。 系， 但系你个卖点呢度喺度鬼戏啊嘛，咁即系我哋就觉得其实佢其实去到最尾其实冇鬼嘅，佢都系幻觉嚟嘅，咁会好啲咯，系咯。 即係又或者係有人整嘅咁樣咁好啲啊！ 有人 啊，即刻又學成日睇到啲 3D 畫咯，佢唔使戴眼鏡咯。 係 咁樣。 係啊，啲畫都喐啊嘛，係咯。 啊！全部都突出嚟咁樣。 係咯，即係佢嗰個畫家犀利到咧，就係佢就咁呢個發明到裸眼 3D 啊嘛。 勁過詹姆斯。係 佢用啲血嚟畫過佢畫。 啊！用人血嚟畫。 係啦，唯一怪就係話嗰個唔成名嗰、那個畫家係佢用人血嚟畫畫，係得呢度嘅啫喎，其實係。 咁有咩好處咧？用人血嚟畫畫。 哦，咁啊冇乜怪嘢啦，其他就。 即係會紅啲啊？ 咁會唔會臭嘅咧？ 定係有詛咒喺度咧？咁佢又冇乜點講，其實套戲又。 冇啊，係啊，你就唔明嗰即係做乜嘢？係咯，就係。係咯。咁同呢班人自己嘅恶行有咩关系亦都冇，係囉。 係囉。 又唔係话佢哋即係害死呢个人咁样，即係 同埋嗰个人点解要死都冇乜点讲嘅，即係冇讲。 佢就话有精神病㗎嘛，佢都冇讲点解会自杀。 但係系定唔系呢， 佢话佢精神病 咁 俾人 不断 做实验。 又冇点讲。 俾人不断做实验做白老鼠啊，精神病院受好多苦。咁就呢一樣嘢又同佢哋呢一班藝術界嘅人又有乜嘢關係？其實冇關係，係啦。咁即係話其實任何人接觸到呢批畫都會死啦，因為佢最尾呢批畫又流落咗喺街邊，俾人咩5蚊畫幅賣出去啊嘛。 幾蚊就可以買到咯。 係咯，咁即係嗰啲畫本身佢又想玩到好似午夜凶靈咁，即係會不斷。 咁樣咯，啲畫 係。係咯係咯，咁但係咁即係話佢又唔係去殺啲即係抵死嘅人，咁即係點咧咁樣？ 大家咁我唔知 死头唔到岸啊，唔知两头啊， 唔系 咁又有线又要查，咁好似但又冇嘅。 呢位导演咧，其实系头条杀机嗰个导演嚟嘅。 吓， 头条杀机好多应该。 哇 哇，成 哇好嘢嚟嘅，头条杀机 回事喎，点解咁差咧？咁住 咦，头条杀机都系即佳难贺噶， 系啊， 即佳难贺 好好睇啊， 都系佢嘅其实。 系啦，咁我就要仲要问下边个编剧啊，唔系边个导演啦？ 编剧 翻到导演事啦。 编剧睇下先，编剧都系佢嚟嘅， 系咩？咁 编剧都系导演嚟嘅， 咁啊真系冇办法啦。 即系佢自己攞晒嘅咯。 唔系，我觉得系因为佢唔识拍鬼片啦。其实我觉得佢唔好掂鬼啦，佢反而讲即系佢哋嗰啲斗咧，我觉得会可能会拍得好嘅。 嗯， 系啊，系啊，系。唔系斗嗰边系好睇过惊栗，系好睇过鬼嗰边啊，成套戏系。 嗯， 唔系，虽然佢闷，我都觉得我有心机睇佢点斗啊。我睇嗰阵时， 佢又踩咗佢一个自己唔熟悉嘅即系类型啦，就 系、 是、鬼戏 啊。 嗯。咁冇辦法啦，係咯，即係宮崎駿無端端走去開間飯店咁啦，即係嘛？即係咩關係呢？同即係同佢畫卡通有咩關係？即 係 嗯， 係 咯，嗯，就係咁。 我唔知啦，係咯，咁樣係咯，姚明去踢波啊，即係咯。 哦，其實佢做編劇多過做導演嘅樣，呢位導演係。 喂呀，咁咁。 佢之前係編劇過。Real Steel 啊，即係嗰個鐵甲鋼 拳 都 係 佢 哋做 喎。 咦，咁 好多喎！咁今次真係冇氣頭㗎，真係突然覺得係好似電影初歌拍電影初歌寫咁，我哋覺得啲點解會咁嘅咧？係咪總係關 Netflix 事咧？ 係咯，會唔會係咧？其實 係咪 Netflix Original 嘅咧呢套？ 系啊， 系啊，哦，咁啊，即系关事啦，即系上次嗰度乜鬼都系啦，上次嗰度咩啊？系咪 Moon 嗰个导演定边个嗰套咧？咪又系好鬼差嘅。 啊，系 话 同 Moon 同一个世界观嗰套啊嘛。 系咯系咯。 哦，嗰套。 拍咗出嚟，哇！乜咁样嘅？我真系好难相信系嗰个导演嘅作品喎。咁即系。 即 係 阿 David Bowie 個仔啊嘛，好似係 啦，即係我好讚賞噶嘛。咁點解呢一班咁好嘅導演去到 Netflix 即係原創電影都會賴嘢嘅咧？咁係咯，佢呢個係咪關 Netflix 事多啲咧？ 咁啊真係， 即係佢哋想叫佢做啲即係新啲嘅嘢，你冇做過嘅係啦。姚明一踢波啦，咁係嘛？咪姚明一踢波咯， 定係會唔會係呢個？因為嚇佢哋其實。唔中意呢個 Netflix 嘅呢種播放形式，即係覺得會整死啲戲咁，所以就等拍爛咗咧。 咁佢會整死自己先，Netflix 就唔會死嘅，係啦。嗱，分分作為 Netflix 付費睇嘅，你會唔會覺得你睇完呢套嘢，你唔會繼續付費啊 ？Netflix 啊？ 都唔會㗎。 你只會影響咗 睇呢個導演嘅 戲，係啦，你只會影響咗對呢個導演嘅印象，甚至乎即街難賀嘅戰績嘅啫嘛。你影響唔到 即街難賀，我覺得 OK 嘅呢套戲就其實， 即下次蜘蛛俠會繼續睇佢做呢個幻術人。 係啊，佢演出冇乜太大問題嘅，其實呢套 戲。即唔係佢嘅錯先就先。 我睇資料，阿雷神老母係呢個導演嘅老婆嘅，應該 嚇。 哦，原来系咁 吓， 哇！ 佢都想离婚顶啦，真系， 真系唔知， 真系唔知啦。总之我就觉得都几差嘅呢套嘢， 都系差。 系啦，即系初由有啲期待到极失望咁，唉，呢个差距太大啦，呢个落差。 咪成套戏我就系睇到啲贱人咯， 系。 即係每個人都描述佢點樣戰咧，係啊，佢即係每成套入邊嘅描述啲人嗰度， 冇問題喎，呢樣嘢冇問題。 好睇㗎，其實成扎戰人都可以好好睇 喎。係啊，佢就係拍得佢拖到慢台啲鬼嗰度，令到唔好睇。 你上次頭條殺機由個主角個個都戰㗎啦。上次啊，即刻嗱，我做嗰套都戰，佢自己都係戰人嚟㗎，好睇啊！ 嗯。 唔係賤人嘅問題喎、啊，係呢套佢係鬼戲，呢個真係問題啊嘛。 所以唔係話佢其實拍賤人係有一手嘅，佢係攤在一撈個鬼度唔得啫嘛，就係 拍鬼戲唔得啫嘛。咁但係最近呢套唔係鬼行先咩？應該即最少大家睇完個畫頭會覺得係啊， 嗯， 係 啊， 係 啊。 咁你話你扭橋、啊、哦，原來冇鬼嘅，原來呢班賤人即係刻意即係做啲嘢出嚟咁，或者其實佢哋係食咗啲迷幻嘢，所以見到啲嘢咁，即係你有個合理解釋咁 OK， 有件案嘅原來，即係原來有人真係係人為殺人，即係賴咗落啲嘢度咁嗰啲，咁會唔會咁好睇啲咧？真係 唔係我開頭睇嗰陣時咧，佢啲係咁得罪人嗰陣時咧，我成日諗緊得罪咗呢條友嘅呢條友會唔會就係有份之後做啲殺人嘅嘢？我係咁諗嘅。 即係有 誰 是兇手嗰個感覺，其實 係開頭嗰陣時係我好心，我俾心機睇個開頭，雖然咁悶， 即係維斯理啊，係嘛？即係查咗咁耐案，最屘一句解釋外星人答咗你啦，即係誰是兇手咧？咁啊，金田一最屘話咗聲，其實係真係有鬼。 跟住我係睇到佢咧，第一次即係過咗半個鐘之後，差唔多半個鐘之後開即係嗰個第一個俾啲馬騮捉咗落去個馬死嗰度咧，跟住真係撞鬼咧，跟住我就即刻勁失望啊！ 系，唔系啊？嗰度都未开股噶，咁可能系幻觉嚟咧。 唔系，我有咁谂噶，但我觉得已经好失望啊，因为佢做嗰个连鬼嗰度好差啊，因为 做得好差，系 系啊， 嗯， 都系， 系，所以系咁啊，差唔多嗰套嘢就系咁， 嗯， 个评价都系咁上紧啦。 嗯，好，有冇补充？ 冇啦呢套， 冇啦， 系咯。咁啊唔緊要，咁啊唔係套套都唔好嘅，另外一套啊，有啲正評嘅另外一套，係啦係啦，一陣會講埋。好啦，咁啊又係 Netflix 啊，咁啊今次呢套咧係呢個嘅漫畫改編，咦到底係 Marvel 定係 DC 咁啊？唔係得 Marvel 同 DC 嘅，有 Dark Horse 㗎。係 Dark Horse 嘅漫畫改編，係啦，叫做 Polar。 Polar 咁係即係叫咩咧？係北極啊，南極極啦 極地，如果係 啦， 譯做個譯名就叫極地嘅。 哦哦，佢直接譯做極地係啦。咁咧唔係講啲人去 香港嘅 Netflix 係冇得做㗎。 哦， 係。 唔係講啲人去極地嘅故事，放心嚇，唔係咁悶嘅嚇，冇關係嘅戲名咁叫啫，可能係咪佢個朵係嘛？係嘛？ 個故事發生喺嗰度咯，或者係一啲冰天雪地咁。 哦，個故事發生啲雪地嚇，咁其實咧係一套John Wick 咁嘅嘢嚟喎，係咪咧？即係一個殺手咁嘅故事。 佢又講一個退休殺手。 係咁 John Wick 都係嘅。 佢呢個咧就話佢到六十歲啦，就退休就要退休啦。 五十。 咁就 五十好似係。 因為其實我簡單講一講個故事先啦，一係就。 喂，其實呢個都要介紹翻先，其實都有星嘅。咁個主演個咧，就係呢個做電視版嘅食人醫生啊。 系啦， 系 Silent the Lamb 系食人医生嗰个。 如果做唔知嘅咧，就系做奇异博士嗰个奸角啊，就 系、 是。 哦， 系啊， 系 啊。如果都唔知咧，其实喺嗰、那个诶呢、這个诶、 小岛首富。 咩 Metal Gear 嗰个 小岛首富啊。 即系原 野叔啊。 系啊，佢个新 game 入边咧，除咗阿 Walking Dead 啊战佬之外咧，另外嗰个咧就系佢嚟嘅。 系。 即 系 有真人去即系演出嗰度嘅，就系佢。 系啊，佢亦拍过《皇家赌场》。 系 系咯。 啊，系嗰个对手系啊。 大反派。做 佢叫 星球大战啊。 星球大战 Rose One 啊。 系。 整死亡星喎。 主角个老豆啊。 整死亡星即系。 系啦，佢设计死亡星嗰个啦，就系。 设计死亡星，你讲系主女 主角 个老 豆咯，系啊系啊系啊。 就是女主角老豆， 冇 错，系 啦， 就系佢啊，竟然有做好人嘅，系 都算做系中年型男啦，其实 系绝对系，绝对系，所以都系替星嚟嘅，替星嚟嘅呢个，系介绍翻先，系啦， 喺套戏嗰度亦都有型嘅，喺呢套戏度， 嗯， 系冇错， 好啦，仲有冇其他，仲有冇其他演员要介绍啊？除咗男主角， 另外就都冇乜大， 冇乜，好，咁啊，讲翻个古仔啦，到阿芬芬系。 輕輕講一講啦，其實好簡單，就係講一個六十歲嘅殺手，咁佢就要退休。咁呢個殺手集團咧， 五十啊嘛，頭先阿陳德明話五十啊， 我五十我記得就 嚇， 我唔係六十喎，我記得係。 你而家六十啦，總之 係 退休啦，係啦。 嚇，總之係退休啦。 好。 咁就有一個計劃嘅，就係有一筆好豐厚嘅退休金嘅。 係。 系咁，但系就呢、這個殺手個老細咧，就為咗慳翻啲退休金， 想找數。 就唔想找數，就要殺死咗嗰啲年屆退休嗰啲殺手，咁啊結果就俾呢個勁抽殺手復卓，就懟冧埋佢，咁其實係一個咁簡單嘅故事。 係啦， 即係唔想找數嗰 個 裝逼 係 嘛？即係意思啊？ 唔係，我覺得令我諗起香港嘅老人問題啊，其實係。 哦，點解啊？點解咁講咧？ 即係而家講緊話將我哋將老人由六十變咗六十五歲啊嘛。 係。 系，咁如果俾香港政府聽到就大禍啦，佢會殺死曬六十歲嘅人咧，係。 係，哦，你嗰個咪發生咗呢個日本嘅十年嗰啲故仔喺度咯。 係啊，係啊，係啊，呢啲其實我覺得呢套戲反而係似一個老人問題， 哦， 或者退休金嘅問題啊，其實講緊。 係退休金嘅問題， 哦， 佢嗰度係為咗做靚盤。做靚盤數啊嘛，佢為咗要慳翻啲退休金嚟去提高到個盈利，咁啊呢個可以。 亦都反正佢退休啦，都唔使再揾佢做嘢㗎啦，不如懟冧佢啦，係咯， 屌盡工廠啊，係咯。 咁但係睇故事入邊，佢就冇諗過啲人越老越勁嘅，係啦，嚇咁咩分分 啊？都有講世代戰爭，即係年輕嘅殺手同老人嘅殺手，佢哋嘅競爭啊，其實喺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其实即系唔系一套咁简单嘅暴力片，其实佢唔系咁简单。 咦，咁啊比起 John Wick 有啲嘢喎，如果系咁。 我觉得佢某程度上佢个即系深度会好过 John Wick 先，我觉得。即系你当然你要用心啲去睇，即系除咗佢嗰种血淋淋、赤裸裸嘅表现之外。我覺得仲有啲嘢會想講嘅，其實套戲 係即係 John Wick 極其量咪喺度動保電影係嘛，無黑客 冇錯， 唔係因為只狗嗰度嗰樣，即係除咗打就 呢度佢都有玩嘢喎。阿男主角都收養咗只狗喎，其實 係咩？啊， 係啊， 佢冧咗喎，第一日第一次 係好搞笑啊！ 竟然有玩呢樣嘢哦， 係啊， 我覺得係玩 John Wick 嘅呢度。 咁嗰只狗係咪都係嗰啲款嚟嘅咧？ 好似都系老虎狗咁嘅样嘅喎，好似 系，好似真系玩嘢咁样。 吓，因为阿男主角咧一路受到一啲梦嘅影响，因为佢曾经错手杀过一家人，我觉得做错咗啊。 哦。 所以佢夜晚会有啲噩梦啊。 嗯。 咁咧，就会自己本能反应就会拿住支枪去射翻嗰啲人，咁啊射错手射咗佢自己嗰只狗。 系啊。 咁、都有一段，我覺得呢段真係去玩緊裝逼嘅，其實係。 係。 唔奇啊。 係啊。 同埋，如果你要想睇官能刺激嘅呢套戲就，我諗係完全滿足到。 夠曬咯，真係。 打嗰啲係點咧？係掂嘅。 佢都誇張嘅，一齊打曬成隊軍隊咁。 即係百步穿楊咁樣，一射到好遠嘅啲子彈。 但佢係真膚式嗰啲打法㗎啦，已經係擺曬 pose 嘅。 都摆 pose 嘅，系啊 系啊，揸两支枪嗰啲都有噶。 嗯，咁啊真系要睇我。 知啊，男主角被虐待咗四日啊，即系咁样凌迟咗四日咧，都可以反击翻嘅喎。 系啊系啊， 吓凌迟得翻棚骨噶咯。 凌迟嘅极刑啊， 唔系凌 迟 嘅，夹佢啫。 明开讲啊，系。 系佢绑住佢，吊起佢，跟住之后喺度。捅佢啊，吉佢咁样放血，即系喺度虐虐待佢啫。其实就 冇扁平啊， 冇扁皮。 都会差唔多用剪钳去剪佢啲皮肤啊，系不断系咁喺度。 嗯。 啊，咁都相当之血腥嘅。 系啊。 啊，如果你想睇裸体啊，大胆嘅性爱镜头，呢套亦都有噶。 系。同埋佢系啊，佢亦都将。动作场面和搞嘢场面可以配合到咁样去做 的。飞名喎，你讲嘅嗰啲系。 佢离谱个飞名啊！如果你讲性爱场 面。离谱个飞名，即系一路搞一路打。 系一路搞一路打，佢呢度都有噶，其实。 系啊。 哇！ 搞下佢，搞下个女嘅，个女嘅其实谂住想透过搞嘢嘅时候分散佢精神，跟住之后等其他人杀佢啊嘛？点 咁样？ 点知？点知跟住之后佢好醒目嘅嗰个主角，跟住之后去到知道人哋杀佢嘅时候，第一嘢就嚟个体位转移，跟住之后咧就嗰、那个同佢搞嘢嗰个女就中枪死啦，系啦，咁样玩嘅佢系。 哦，咁佢唔够飞名，飞名去整到嗰条女帮埋佢噶嘛，可以。 我呢个冇帮佢嘅，呢个 冇 帮 佢，佢冇帮佢，以后仲想有至高无上嘅享受啊，要加我哋八十六啊咁啊。 都唔夠即街男孩之前拍過有一套戲嘅，嗰套仲誇張，一邊喺度搞嘢，一邊喺度開槍機咁嗰套。 啊！ 無名火啊嘛，叫做香港叫做。 啊，好似 係。哦，嗰套。 咁佢哋唔誇得過嗰啲咩偷情保監咁樣啊？ 但係佢嘅打鬥場面都係誇張嘅，其實。 係冇錯，咪好多嘢都誇張，唔知打鬥場面佢啲顏色啊。嗰啲衣着啊、造型啊，全部都誇張。 即係佢漫畫嚟噶嘛，原本。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你覺得有少少溝片嘅感覺嘅，其實。 係啊係啊。 即係溝片唔係爛片啊，溝片永遠唔係代表爛片啊。係。即係佢有溝片嘅味道嘅，其實佢 係。係。你嗰種唔真實得嚟，你有種娛樂性噶嘛？其實就。 咁係好睇㗎，直情係好睇嘅。 好 睇，我覺得絕對好睇。 都要推薦嘅呢度，直情係。 我會推薦嘅。 哎呦，我真係冇諗過，即係頭先嗰度咩藝海以為會好啊？點解 呃咗我預告？ 喜出望外啊！呢套。係 咯，呢套反而冇乜話即係好大期待喎。呢套 Polar 係咪？但係反而呢套得。 係啊， 呢套得。 係 啦，呢套反而得。 咁我大家真係要睇翻啦，係啦。 同埋，我覺得如果佢擺喺戲院做咧， 嗯。 我谂三级问唔问啲啊？其实呢套戏啊，明你觉得系？ 我谂三级都要剪啊！ 三级都要剪嘅戏嚟嘅。 有机会、 去到咁犀利？ 所以我都明点解香港咧本来宣传 level 系会上噶，但突然之间系冇咗噶，佢系。 哦。 可能因为佢嘅尺度问题啊，有机会系。 系啊。 咁嗰啲女角咁啊，即系露晒点咁噶？ 露晒噶啦。 露噶。 哇！ 是个女主角。 可以露嘅嘢都露晒㗎啦其实。 是个女主角冇咗嘛。 吓。 我个女主角想露你都唔想睇。 佢唔想睇呀、大家都。 唔係因为佢有个女主角就係讲呢个男主角啊上 次 系错手杀死咗佢啲家人。佢、就一路照顾返佢嘅生活咁即係不断喺透过慈善团体咁捐钱俾佢养大。好 咁 交。咁 呢个系咩喎呢个系特别 咩血雙雄嗰個橋啊，大佬啊，周潤發 要血雙雄肉成 大，就係周潤發嗰個角色啦，其實 係咯，即係要一路養翻阿葉倩文盲女咁樣嗰個。 但係佢冇葉倩文當年咁索啊，嗰個阿姑嚟嘅，都成四廿歲噶啦，依家。 哦，即系呢一个系阿姑嚟嘅， 系啊，唔系姑娘嚟嘅，阿姑嚟噶啦。 唔系佢个样阿姑阿姑啫，其实个年纪系姑娘嚟嘅。 吓，唔系，咁咪仲衰？ 系啊，比较丑样啲嘅呢个女主角又。 即系你意思，其实佢唔系老嘅。 佢饰演唔系老噶， 哎呀， 大学毕业嘅啫，其实系。 吓，大学毕业咁嘅样。 系啊。 你調轉就差唔多，其實係阿姑就嗰個靚女做啊。其實係 所以個女主角其實就唔太重要嘅。 哦，唔重要嘅。 係啦。 救熟嚟嘅啫，其實。 哦。 係啦。 即反而嚟打佢嗰啲女緊要啲啊，嗰啲幫女奴嚟。 嗰個犀利，嗰個犀利，嗰個 正。 正 嘅。 係啊。 係正。係。嗰個就。 哦。扎 佢嗰個正嘅。 扎嚟扎佢嗰啲正啊。 仲有同 即係同佢講 嗰啲 正。 中國妹嗰個就都麻麻地啦，嗰個就 有個中國妹， 唔係因為有個中國妹殺手嘅， 我又殺手， 即係年少殺手，即係派佢去殺呢個老年殺手，其實有一扎人嘅，咁 係一堆人嚟嘅，嗰個係嗰個 boss 嗰條女嚟嘅，係啦， 哦，都唔得 啦，麻麻地嘅 咁嗰啲咯，性感嗰只啦，佢仲要係咯。 系啊， 哦，即系 还可以啊， 即系佢又唔系话 sell 靓女，不过就即系有啲 body 睇下嗰啲， 系啊， 有啲同型嘅 ，OK OK， 系啦系啦， 即系个重点唔喺个样靓嗰度，系， 嗯 嗯，即系成班都唔系话即系唔系话咩后生仔女型男索女，唔系嗰种嚟嘅， 对型男咪真系男主角噶， 反而系 啊， 哦， 系啊， 嗯， 唔系个女主角，唔系个头样衰啊，个样唔系好衰啊， 个样都衰噶，其实 个样都衰， 点解 会做《飞舞青春》嗰个嚟喎？之前 吓边个话？ 系啊， 做咩？ 《歌舞青春》嗰个近时做， 系啊， 系啊， 同埋系做个《Beauty and the Beast》嘅真人版做《Beauty》啊，佢系。 哦哦， 边套啊？ 2011年版咧，即系个 beat 系唔系怪唔系野兽嘅，系纹身咁嘅样嘅。 佢唔系嗰阵时 OK 嘅嗰个女主角个样都算。 哦，不过嗰套叫做 Beastly。 系啦，其实即系 Beauty and the Beast 啊，即系嗰套系。 哦，即系你讲边个啦？嗰个女好似都有做 Sucker Punch 噶，矮嗰个嘛，系矮嗰个嘛。 哦，咁我就反而唔知道，我 嗰、個女咧就可能真系要好後生咧就 OK 嘅，佢其實嗰時都，因為佢有啲肥肥矮咁嘅， 係啊，肥肥矮矮 嘅，係啊，其實有啲斌咁嘅咯， 哦、 因為係啊，所以佢再大年紀咗啦，而家我諗唔得啦，係 啊， 嗰時真係好後生，係咯， 喂，佢而家30歲咯， 哦，咁如果佢30歲，我都想象到咯，係咯， 唔係，但係佢其實 後生啫嘛，係咯。嗯， 佢捞得好劲喎，啲血统 系咪？ 佢系有爱尔兰、印第安、菲律宾、中国台西班牙血统喎。 哦，真系有菲律宾嘅，唔怪得啦，我冇睇错啊，真系。系咯。 后生嗰阵时几靓噶，睇翻啲相。 我都觉得佢有啲彬彬地嘅真 系。系咯。 后生几靓啊？你觉得？嗯。 O K 咯，后生。 唔系，因为好似佢本身好似都系有唱歌又成嘅，即系唔系 有唱歌啊，系啊， 系啊，即系好似都算系歌手，有啲名嘅，系啊，咁所以先揾佢拍嘅嗰时系啊。 系啦， 咁但系你话系咪好索？唔身材不嬲都系有啲肥肥矮咁咯，即系啲彬彬嗰啲咁嘅。 系啊系啊，不嬲 都系咁噶啦。咁後生嗰陣咪 OK 囉，係囉係囉，咁你呢啲一老咗就，咁佢唔係話嗰啲靚身型嘅不嬲都係，嗯。 同埋阿導演呢，就因為可能之前佢都係做一個音樂錄影帶嘅導演啊。 哦。 好有節奏， 好有節奏節拍，係係係係。 所以呢個都係佢喺動作場面幾有特色嘅原因，可能因為係咁。 哦，咁呢個又要對應翻頭先我哋講歌舞片啦，即其實實在功夫啊，或者呢啲咧係佢係用打鬥嚟跳舞啊嘛，其實係。 係啊係啊。 咁係同呢個節拍啊，同音樂配合，咁其實你可以話係 冇 呢樣。係啦係啦，可能因為佢做得好咧，咁咪會好睇。 同埋佢合作嗰啲歌星都係大歌星喎。 Lady Gaga、Madonna 嗰扎嘅咩嘅 video， 咁啊唔簡單咯。 想象到其實都好出名。 咁即係佢今次就第一次係拍戲咁解啫。哦， 好似係第一套定第二套。 平時就拍開啲勁 MV 嘅，係咯。 系啊，佢、原来另外有一个演员，即系做嗰、那个 boss 嗰、那个，原来都都有啲名噶喎，即系以前有套剧集啊，英国啊， 系 咩小咩小不列颠啊，或者叫小小英国人， 系系系，听过听过， 讽刺喜剧啊，嗰、那个嗰、那个肥肥地嗰、那个嗰、那个嚟噶。 哦啊，同埋做愛麗絲夢遊仙境嗰個雞蛋人啊，好似 係。 哦。 哦。哦。OK。 係。 哦。咦，咁呢套都好多人做啊，港樂又唔係話唔揾到人、原來都係咯。係 啊。 原來都揾下揾下都多。 未睇之前唔覺得有咩聲，原來睇落，咦，啲員 OK 喎，原來係咯，有呢啲幾個。 唔係 low body， 唔係得男主角嘅。 low body 嚟嘅嗰只，係啦。 哦，咁呢套要睇啦，係咯。 要睇翻，我都幾覺得係 O K 嘅，都係。 我翻睇翻先，之前未睇呢出，係咯。 嗯， 係啊。 但係開頭就略嫌節奏慢少少，但係去到中段就真係加快嘅。 但都唔係太悶嘅，係嘛？開頭都 唔係太悶，但係慢啲啫，即係冇乜動作場面啫。 我覺得第一場嘅動作場面都叫做悦目嘅，佢幾個人夾埋喺度懟冧一條友咧。 幾多分鐘先開始啊？第一場動作場面咧？ 我一開始 就有 ，OK， 咁啊中間就可能 都 啲嗰個嘢 嘅，咁就亦都有個索女喺度呢個俾好多嘢你睇，跟住又食油，跟住等人分散注意力。 哦，就係嗰段啦， 咪其中一段啦，係開頭嚟嘅呢一個，其中一段啦。 哦，咁已經 OK 啦，好過嗰個危海乜鬼係咪？ 好好多佢嘅， 頭半個鐘都冇鬼咁樣。 係啊， 好，咁呢度推荐啦，反而好， 推荐 咁系漫画改编嘅，系啦，好啦，咁啊讲呢套啦，呢套其实咧都都赞过，好多人睇完啦，咁呢套咧系剧嚟嘅，八集嘅，就唔系电影， 系每一集就得半粒钟到嘅啫，其 实系啦，咁好得意嘅，你初睇个名咧，你唔 get 唔到系咩嚟嘅，佢怎叫做 Russian Doll 咁，即系俄罗斯娃娃咁。咁其實即係我哋平時啲漫畫叫做路西亞娃娃，即係嗰啲一層層咁一個大公仔入個鐘嘅公仔鐘，即係有功夫漢咁啦，即係 揭開又有，揭開又有， 用事啦，即係其實都係嗰個原理啦，有個細嘅包個鐘，鐘包個大，大再包個再大咁樣一層層一層層。咁佢就喺度暗示緊一啲即係佢裡面嗰個關係嘅，就係咁。但係你怎睇呢個戲名，其實未必會睇啦。我初甚至， 但你睇個中文譯名你就明佢講乜啦。 係啦，你初睇呢個名我都唔諗到佢有咩科幻添，甚至乎係咯，咩科幻劇嚟嘅咩咁樣？好啦，咁中文點譯啊？ 中文譯名就叫做輪迴派對啊。 係，咁佢其實都有嗰、那個咩俄羅斯娃娃呢、這個呢、這個名。 前面就俄羅斯娃娃，跟住輪迴派對咁樣啦。 係啦，咁咩嚟㗎？點樣咩咁？其實佢大致咧。個關係就係講呢個女主角啊，你諗住靚女啊，你唔好諗啦，係即係好過即係特務咩特唔少少嘅啫嚇。 哇，咁靚、 都咁上緊，其實都係咁上緊， 都係咁上緊㗎啦，係啦。咁、那個角色都幾麻甩嘅一個中女嚇。 即係你覺得似彭浩翔嗰啲導演嘅作品裏面啲八婆啊，其實 係。嗯， 哇！ 你 咁靚啊！ 咁聽落去咧，你突然覺得哇！如果 Miss Mo 拼埋去 Miss Mo 啊，阿嘟姐真係正好多， 係 真係連大塊田都贏佢幾十個馬位嗰只咧。 呢個又肥又矮又爛渣渣。 係啊，嗱，但雖然係咁嘅喎，你話你睇哇，我第一眼真係頂唔順，但係咧你睇落去咧。原来佢系一个侦探咁上下嘅一个嘅，即系一个嘢嚟嘅。即系佢虽然佢唔系真系侦探，但系佢因为佢中间要去查，要调查咩事嘅时候咧，你就发现咧，其实佢系一个侦探嚟嘅。你唔系你都知侦探唔系有时佢唔系真系侦探啊，即系佢查嘢佢就有变咗有个侦探嘅身份噶啦。原来佢系一种都系一个侦探嘅形象嚟嘅。咁所以佢会着一件咁嘅。即係嗰件咁嘅西裝褸啦，即係好男人嘅，戴個超咁，有時佢仲擔住飛煙咁咧。其實係啲 佢擔住飛煙，差唔多 成套九成時間都揸 冇錯 嘅啦，已經。 佢亦都有講個笑話，就係另外一個嗰、那個都唔知係前夫定邊個嚟，嗰條友佢都話著到成個哥倫布督察，即其實咧好明顯佢中間係專登入係有一個偵探嘅形象嚟嘅，我覺得係。但當然佢唔係一個偵探啊，我而家講緊佢玩一個咁嘅 image。咁、 哦、 反而呢佢個男主角呢話呢個男主角犀利呀，做到好似第四集尾先至出場嘅，但其實佢先係男主角嚟，係一個黑仔。 第四集尾呀，佢其實得八集嘅咋喎，其實 係呀，係冇錯冇錯，中間至登場嘅。我初以為喂第二集就第一集就講個女人啦，第二集講佢啦啩，因為佢嗰兩個平衡嘅故事嘅，咁我諗住一定係咁處理啦。佢真係好特別，佢竟然日對中間先第一次登場，咁、嗯、好啦，咁佢講乜鬼嘅呢套嘢，咁即係都仲係哭唔到嘅咩科幻？原來佢就係咧話佢喺佢生日個派對嗰晚咧，佢就俾車車死咗啦，出街，係即係同人搞完嘢咁啊，得佢你唔好叫佢中女喎，成日搞嘢喎，同啲都係梗係都係啲密特佬啦， 全部都甩皮甩骨 嘅，全部都甩皮甩骨啦，係咯，咁啊搞完嘢咁啊，總咁樣嬲咩？因為佢要。成日想搵嗰隻貓啊，即係佢養嗰隻貓就走咗咁啊！嗰隻貓嗰度咁，佢點樣亂咁過馬路俾車死啦？咁就講佢咧，咁又翻去嗰晚，即係其實都係嗰晚嚟嘅。咁又去翻個派對，佢一個對住塊鏡，即係廁所對塊鏡洗面嘅呢一刻。咁又翻去呢一刻，每一次佢死咧，都係會翻去呢一刻嘅。咁佢就一晚都唔知死幾多次，即係其實又係呢啲古仔嚟。咁而佢去到遇到黑人嗰度咧，其實佢係。因為佢每次死佢就會避免咗嗰次個死法㗎嘛，咁蠢嘅啫，係咪先？咁但佢又會喺第二個方法度死翻喎。咁總之佢有一次咧，就去咗嗰個係嗰啲 Salvation Army 定乜鬼嘢，咁佢係搭 lift， 即係中間就點樣遇到，即係終於遇到個黑人男主角。佢就即係佢死咗好多次啦，嗰度已經去，你諗下去咗第四集，佢一集都死幾次。咁 其實我想問下，係咪集集都係講佢嗰個派對開始㗎？因為我淨係睇咗第一集。 佢唔係由嗰度開始，但係佢死親都會翻返去嗰個點， 都係嗰晚嘅。其實 有時佢都唔影嘅，都煩啊！不過佢大部分都有影嘅，佢大部分都有影，唔係即係意思佢熟，佢咪跟住咪去做嘢咯，即係佢唔係下下都要詳細交代跟住點嘅，因為你都同阿 Tom Cruise 一樣嘅啫，你知佢死親翻去嗰度就唔會每次都。需要完整去影㗎啦嘛，佢咪影一影佢又返返啦，咁咪得囉，係咪？咁跟住佢已經、可能已經跳咗呀，已經係咪？有時係咁啦，即係快快脆脆已經，因為佢每次都知道多咗嘢嘅時候，佢有時都即刻離開嗰度呀，要有嘢做呀，係要想即係搞掂件事呀咁樣。咁咪終於一次呢，有一個上面3年嘅 lift 度呢，就即係其實佢係落 lift 㗎，第日俾入 lift 啲人拱返入去喎，咁算啦，咁又搭返上，咁個 lift 裏面就有個黑仔就喺度，咁就嗰次第一次遇到佢，跟佢個 lift 都點墮 lift 啊，突然間壞 lift 墮 lift 喎，即係壞 lift 都唔知仲要墮 lift， 跟住嗰個女主就同個黑仔講，佢話你知唔知跟住我哋就會死㗎啦，咁跟住黑仔竟然同佢話，我知啊，我都死過好多次，咁就終於遇上同佢一樣嘅人啦，咁就啲黑仔啊。系啊，咁原來黑仔喺另一邊箱，又係佢每次一死完咧，又係對住塊鏡嘅喎，喺度刷緊牙佢就，不過佢就喺自己個 apartment， 佢拍得好 lit 嘅，佢一個好似有潔癖定唔知有咩嘢嘅人咁嘅，即係佢好守規則啊咁，咁佢就每次翻去咧，原來佢就係想咧，去將佢啲嘢咧變翻做更加有條理，同埋佢想搞翻掂件事，原來佢就因為個 咦，今日同個性格咪同個女主 啱啱相反啊，就係啊，嗰個女主就係一個好 嘢 嘅啊，飲曬酒，懟曬佢唔知草啊，佢 cocaine 嚟嘅，就係佢啲煙裏邊嗰啲係嚇。佢初仲以為咧係因為嗰啲 drug 啊，令到佢有咩幻覺㗎。佢有查過嗰啲嘢啲來源㗎，問佢嗰個女仔 friend 啊。咁咧佢中間咧，即係你係佢係。雖然呢個古仔你睇落去好似冇乜特別㗎，即係個設定好特別啫，呢啲水過幾廿次啦，咁死完啦嘛嗰啲嘛 loop 啊嘛，但係佢裡面講佢嗰啲 detail 嘢，佢寫得唔錯嘅，同埋佢好有嗰種生活嘅味道喺度嘅，即係你竟然會好 believe 呢個古仔，嗱呢、這個古仔好唔 believable 嘅，有冇搞錯啊咁？但你裡面因為佢講嘅嘢好生活化，所以你又覺得件事好真實嘅喎。 嗯。 其实可能就系有鬼同你 OT 咧，同埋喵星人嘅分别啊，明明同一班人做噶，点解喵星人咁差？因为鬼同你 OT 佢系讲翻一个正常嘅翻工嘅生活， 遇上咗即係鬼啫嘛，即係一個日常嘅嘢嘅嘅嘢嚟嘅啫。其實遇上咗超常嘅嘢，嗱佢呢度就係咁啦。而佢處理得非常之好喎、啊，係啊，咁、所以變得好好睇。嗱，咁結果佢兩條友就開始咦咩事咧咁，佢就後屘就發現咧，原來大家係為咗拯救大家而遇上呢一個狀況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佢哋一日咧唔能夠救到大家咧，呢樣嘢都會繼續落去嘅。咁、當然你都知啦，佢終於喺埋一齊嘅佢。哇！咁我睇啊，講真就真係益咗嗰個中女咯。 係啊。 系咯，因为嗰条黑仔咧，即黑人嚟讲啊，都算靓仔嘅真系， 同埋都几后生嘅喎，嗰个 后生后生，直情系小鲜肉嚟嘅。如果你黑仔嚟讲， 系啊， 身形靓，吓个样都系好美好貌嗰只，嗰只黑仔嚟嘅，唔系嗰啲都系滑滑突突，唔系嚟嘅，靓仔嘅净系，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分唔分到靓仔嘅黑人，靓女黑人同，我唔知道大家分唔分到啊。是有靚仔同靚女噶嘛？黑人都大佬啊！ 有，梗係有啦。 黑人就一定就因為醜樣噶嘛。 唔係 噶嘛，係咯係咯，事事正正嘅。你睇落咧，好 charm 嘅嗰個黑仔都係。咁但係佢嗰個原本嗰個版本唔係㗎，因為飲曬醉酒啊。其實就係點解佢點解會死？佢第一次就係自殺㗎，就是、因為佢個女朋友原來就係同咗個肥婆咧搞嘢嗰個咁嘅核突佬啊！即係嗰個都好似唔知都係啲，其實都係啲唔知咩教大學教授定咩嗰啲咩嘢嚟嘅。即係佢樣衰啫，但係佢係有啲好蒲嘅工作嘅嚇。咁所以佢嗰、那個女朋友就話離開佢，但其實就唔係㗎。佢後屘終於明白咗嗰個道理嘅，唔係話佢將啲嘢做到 perfect 咧，件事就可以扭轉啊。佢後屘直情係冇所謂㗎。啊，你走啦，你同佢一齊啦 ，OK 㗎，係咯。佢都唔啱嘅，大家其實嗰個性格原來嚇嚇，即係佢睇通咗呢樣嘢㗎。佢最尾係啊，咁其實佢就互相個拯救咧，係唔係淨係喺個命呢件事度嘅，喺佢成個人生態度啊。所以其實係好好睇嘅呢套嘢，好多人睇完都讚嘅嚇。係啊，咁如果你一個科幻故事又可以兼顧到咁多嘅即係人性方面嘅劇情咧，咁啊哇，咁啊真係高過呢樣嘢係咯。系咯，虽然你话佢算唔算科幻，我都唔敢讲啦。不过你话即系奇奇怪怪，肯定系嘅，系啦。 系咯，系咯，奇幻啦、啊，起码都系。 系咯，佢就但系佢有用科学解释过最奇怪嗰个中女，佢又用埋啲爱因斯坦嗰啲唔知咩理论噏咗大论过，你唔好理啦。啊，同埋佢本身就系写程式噶，佢就话其实咧呢个系一个笔嚟嘅。 系 吓吓，喂，唔好唞气声，系咯。咁佢一個筆嚟嘅，佢話佢哋一路咧就係、是、如果唔能夠咧更正到，即、就、係、是、改正到佢哋要改正嘅嘢咧，佢話呢個筆就會叫做 loop 落去啊。 嗯， 係啊。咁其實佢有用過一啲科學嘅方面嘅一啲嘢去講嘅。咁所以嗱呢、這個就唔同啦，係咪 啊？係啊， 佢唔 係 用鬼神嘅嚇，即係佢當係一個即係、就是、個宇宙嘅一種定律咁樣去解釋啊。咁佢一日唔可以救到大家咧，一日就會碌落去，即係會繼續咁死又翻返去死又翻，即係 到最尾佢都修復到嘅，其實係 最尾好似唔得，但係係得嘅。 哇！即係做得到嘅，其實 做得到嘅。最尾你以為嗰個人最尾嗱，佢最尾就直情係 twist 橋嘅。咁啊，最尾嗰集直情佢大家都好清楚個目的啦，就係、是、要原來要救大家嘛。咁佢就即刻一即係翻返去嗰刻，佢就直情揾大家啦。點知咧？佢揾到嗰個大家都知道啦。你咁多個 live 咁多 loop， 其實真係平行世界嚟嘅嘛。原來佢揾到嗰個對方都係唔識得佢嘅。嗱，佢之前見嗰啲全部都係識㗎，即係佢係有之前個記憶㗎。但佢終於都係見到一個咧，係一個揾到一個冇見過佢嘅黑仔，即係個中女揾到冇見過佢嘅黑仔。佢仲喺度頹緊喺度飲醉酒，即係原裝嗰個咯。其實佢即係純粹時光倒流翻 original 嗰晚啊。 嗯， 其实每次都时光倒流噶啦， 系 去翻嗰刻噶嘛， 系 咁佢其实咧系阿中女咧就遇到嗰个从来未即系应该系原装嗰晚嘅嗰个黑仔，就喺度饮醉酒想自杀，系、啦，咁黑仔翻翻去咧，即系佢其实即系时光倒流咁啫嘛， 系啊， 每次都时光倒流噶啦，咁黑仔咧又遇到咧未被车撞死前嘅嗰个女主角，其实系咁等于。 佢亦都未經歷過 翻去個起點。 冇錯啦，佢未經歷過嗰個第一次 loop 都未經歷過嘅。咁所以咧，佢互相都唔識得大家。咁但系咧，佢就要去救嗰個唔識佢嗰個。咁你諗下幾難？ 有啲難度，有難度喎、啊，真 係。因為佢哋原本就約埋咗，我哋喺邊度等啦。咁點樣約埋咗就？唔係佢次次都有約㗎。佢之前次都約到嘅。咁、今次去翻我個 party 度搣，咁你記得嚟我度嗰幾號地址，跟住死啊兩個。跟住佢下一次，我唔好去你嗰度啦，喂，好麻煩嗰度，你不如嚟我屋企，我屋企喺邊度咁。即係佢每次都約到，但係最尾嗰次 mission 就約唔到，因為大家都去咗對方嗰個嘅平行世界。咁原來佢係要救到 original 嗰個啊。 哦。 咁結果佢最後咧都疑似救唔到，但係唔係嘅，係救到嘅啫。佢以為嗰黑仔都係睇唔開條樓，即係佢其實佢捉咗佢翻屋企，即係等佢瞓覺，咁你過咗嗰晚咪冇事咯，係咪？咁點知佢醒咗咧，發覺又聽到警車聲又剩，又唔見到佢，佢以為佢又走咗上天台跳樓啊！咁原來冇佢係咪冇跳到？唔係跳樓嘅，唔關事嘅。佢就問：做咩走出嚟啊？咁原來佢冇死，冇跳到啊！咁另外嗰個亦都佢初都好似唔接受佢啊！即係話你做咩成日跟住我啊？咩你唔成日咪跟蹤狂嚟噶？咁佢同埋佢係嗰晚係好想去搞嘢啊嘛，同嗰條核突佬，即係佢阻咗搞嘢咁嗰啲咁嘅衰嘢咧。咁但係佢終於後來就明白咗呢樣嘢啊！即係佢亦都救咗佢，即係等到俾阿車死嚇，黑仔救咗佢一咁跟住後屘佢就行翻轉頭同翻黑仔，咁中間仲要裝翻嗰班流浪漢咧。就無端啲佢哋唔知喺度玩緊一個好似 Halloween 咁嘅嘢，咁佢就裝埋佢呢個 parade 咁就完啦。 嗯， 其實好正啊，真係拍得。 結局都係咯。 好正啊！即係你到到佢終於發覺個真相就係大家原來喺唔同嘅平行世界嗰刻咧，佢都玩得好過癮嘅，即係嗰下 twist 都好過癮嘅。 哦，真係有橋喎、啊，真係。 有橋㗎，同埋佢中間嗰個女主角咧，要不斷要超越佢自己細個嗰個陰影啊！佢成日見到一個自己嘅細個，一個細路女嚟，係佢自己嚟嘅其實。 係。 咁但係嗰度好似鬼氣咁喎，喺佢面前嘔血嘅喎成日。咁、跟住佢就死 啦。我未睇到有呢段。 哦，嗰度好厚嘅咯，最尾嗰啲集數嚟嘅。 嗱，我睇第一集咧，佢就成日喺撞車即係死之前咧，就會見到一條友，即係醉酒佬啊。佢話佢認得佢嘅。 冇錯，嗰、那個就係嗰個流浪漢嚟嘅。 係咪重要㗎嗰、那個人？ 好奇嘅嗰、那個人。嗰、那個人咧就唔，你話重唔重要？佢同中間好多發生啲事係有啲關係咯。 同佢呢個無限輪迴有冇關係、嗯？ 我又唔知道點樣解釋。其實嗰個係一個好奇怪嘅人嚟嘅。 哦， 即係佢每一次有啲嘢 involve 嘅，有時就係佢揾到佢只貓啦，有時係佢為咗幫佢去，即係佢其實中間係識咗佢嘅，真係。其實最奇怪就係咧，佢話好似係識得佢啊，其實即係話佢第一次都唔係第一次嚟嘅，因為其實佢喺中間，佢唔識佢噶嘛，本來佢其實喺中間嗰啲 見過好多次啦，已經成日 唔知啊，但佢又話自己計到自己死過十幾次去數嘅喎，咁佢又真係第一次死先係第一次，咁點解第一次死已經係話識得呢個人？我唔知啊，咁就唔清楚啦嚇。咁所以呢個人咧係又扮演咗一啲好奇怪嘅。角色，但佢又唔係呢位重唔重要啊？其實佢重要噶，但係佢又唔係。 其實可能真係好似阿女主角嘅解釋，呢個係一個人生嘅筆啊。其實係，即係我哋打機有時會突然間打。 即係好簡單，佢為咗揾只貓，佢先俾隻信你話只貓重唔重要？咁我好難話俾你佢重唔重要。其實同個主故事又唔係咁關係，佢係一啲即係裏邊，但係又唔可以冇咗佢嘅一啲人物咯。 嗯嗯嗯， 系咯，咁又咧你睇翻啦，呢套其实你成套睇都值得噶，几佢个 drama 上面反而系做得好好噶。 啊，同埋女主角嘅表现，其实你虽然样衰衰啫，但系又 佢做得好 好， 佢做得好好， 真系演得好好噶。 哇，要烂就烂， 系啊， 要有情有义啊，真要就有情有义。唔系佢直情你唔系你一般睇女主角嗰种噶啦，你当男人咁睇噶啦。 系啊，都系嗰 只。即系你睇嗰啲咧，即系好似你当睇紧啊边个啊？即系上次嗰度差婆嗰度咧查案咗度做咩？个电视剧咧， 差婆查案 吓？ 差婆查案？ 唔系即系上次嗰度咧，话咩绑咗个孙女？ 哦，深渊。 深渊咁样啫嘛。 哦。 即係你當嗰係為英雄咁樣睇啊。 係 係。即係你唔係諗住睇靚女嘅。 我睇返資料呢、這個女主角近時做過嗰套電影係《美國處男》。 哦，係啊。 佢做咩㗎？ 做得嗰套嘅應該靚女嚟㗎喎。 佢係即係啲主角嗰條啲 friend 女其中一個一第一、第二集都有佢好似。 即係當年係傻女嚟嘅。 好耐之前㗎喇喎。 當年好傻嘅係 咪？冇話好傻啊，即係後生女嗰陣時。 嗯。 哦，即係青春無敵嘅當年其實都。 嗯。 咁啊係嘅，你邊有邊個幾廿歲都仲係靚女啊？ 同埋個女主角又睇資料呢，原來佢係呢套戲幾個導演之一喎。 都係㗎，係啊係啊，佢有份製作嘅呢度。 即係本身有才華嘅佢都。 咁我唔知呀，咁你睇佢有冇 啊？應該有睇佢演出，係囉。我覺得係 OK， 完全冇問題。 演技就淨係一流㗎，係啊， 一流 靚咋嘛。唔係呢套戲你唔會即係期待睇靚女㗎，因為唔係嗰啲嘢嚟㗎，直情。 嗯， 是啊，即是很麻甩的，整个角色是。 是啊，是啊。 即是他是女人，但他做的事是麻甩佬做的事。 嗯。 即是你想想他做 IT 的，做所有东西都是。 很生活化的，他们其实全部人都是。 很生活化，很生活化。 好 好好。即是不会找李佳芯来做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 挺好的。你给 TVB 这个角色李佳芯啦，是吧？ 做不到这个层次哦。 啊？唔係啊，即係佢哋會揾，即係要你鍾意睇嘅人，我意思係，係咪啊？即係你如果要 TVB 咁死囉，我想揾到 Maria Cordero 做先，你起碼追得上囉。 都難㗎，呢個角色其實好難做得討好㗎，其實 係。係啊，冇錯，冇錯。其實而家佢都唔係討好㗎，只不過你會相信。 你覺得過癮啊？ 係咯，過癮係。佢做得好過癮，但係你都唔係覺得討好嘅，都唔討好嘅。 當然你唔會中意佢啦，其 實係。你會覺得哇，黑仔真係慘咯，咁樣㗎，最尾係同佢一齊㗎嘛。 即係你會期望佢係你女朋友啦，其實係。 係。 即係你有咁嘅朋友 OK。你個咁嘅朋友係 OK 嘅， 唔係朋友添㗎啦，打亂成覺得佢叫你老母咁嘅啦，大佬。即系唔 OK 都好紧要噶，大佬。 有个咁嘅阿姨咯，你当。 yeah, 都唔好啦，大佬。 唔好搞啲咁嘅嘢。 唔系，因为佢又唔系真系好人嚟噶，即系佢哇又即系周围同人搞嘢啊，又即系又吸毒咁噶，即系佢唔系就系话佢唔靓嘅问题啊，即系佢根本啲行为都系有问题噶。 系 啊。咁、 嗯、 但係唔係重點嚟嘅，呢度就係講佢哋一班咁嘅烏煙瘴氣嘅人，即係對比一個就好有條理嘅人，但其實呢兩邊嘅極端呢都係佢係有問題嘅，亦都可能係因為佢兩個嘅極端呢而會死嘅，咁兩個就係要救返大家咁嘅呢一件事上面，即係其實個故事你講呢個故事咁你自然要睇咩啦，你的名字先得啦，係咪呀？ 呢個麻甩版嘅你的名字嚟嘅喎， 其實係呢個直情係麻甩版你的名字，係個女主角唔係阿三葉啊，亦都唔係二葉係一葉啊嘛。 呢個三葉係三張幾咯？呢個 唔係一葉啊，一葉即係佢阿婆啊，唔係佢阿媽添嘛，佢阿婆佢個角色係一葉咧，同阿男主角叫咩話？咩龍咩啊？龙乜鬼嘢话？ 即系叫阿 龙，叫阿龙，叫乜全名系咩啦？系即系系嗰一叶同阿龙嘅故事。 嗯。 喂，大家最多咪接受都系龙同四叶嘅故事，最多啦。 都系咁上紧噶啦。 唔系，好多系嘛？同一个可爱萝莉系嘛？咪因为嗰个萝莉过咗几年啦嘛，你唔记得最尾咩？ 系。 咁佢咪变咗阿女主角咁样咯？咪啱啱好囉， 嗯， 係囉， 都 係，但你唔會想像佢同阿一葉係咪，咪佢成日話咪飲錯咗個口嚼酒係阿一葉嗰壺㗎嘛， 唔好啦， 即係佢全部都係狐女嚟㗎嘛，咁佢有一壺係佢嘅都唔係好出奇呀，男都係飲錯咗同阿一葉嗰壺，所以同咗阿一葉即係阿婆呀、啊、婆婆呀、啊、你冇睇過呢個笑話咩？ 冇喎，真 係。我冇睇過呢個笑話，係咯，飲錯咗嗰個水口著手啊，係咯。 哦。 所以同咗阿婆婆反而有姻緣啊嘛。 嗯。 阿婆婆等佢幾十年㗎啦，就等佢係。嗯。啊咁啦，咁你或者呢度係咪即係大鑊過 Miss Mo 同阿黃子華㗎？你觉唔觉得？ 系啊， 呢个系大镬， 大镬好多系咪？系咯，你个黄子华夹个郑裕玲都唔系咁恶顶啫，还接受到啊？系咯， 系啊， 系咯， 嗯， 即系呢个呢度成超越晒噶啦，你讲香港搵唔到咁，真系咁核突 噶。搵到呢种演员嘅真系 搵唔到啊，卢觅雪都未去到啊。 唔系你有咁嘅外形，你冇咁嘅演技嘅，其实系。 系，唔系嗰个唔系卢觅雪啊，直情要搵阿阮兆祥扮噶啦。唔系卢觅雪嚟，应该阮兆祥做嘅呢、這个女主角系。国鼎程度去到呢度噶啦， 好大剂啊咁样。 系啊，但系个靓，但系个主角靓仔嚟嘅，你要咁样谂喎。 哇！ 佢虽然黑人啫，但系黑人靓仔啊嘛。 即系男主角吴彦祖咁嘅样 嘅。系啊，冇错。吴彦祖搭系阮兆祥扮，唔系卢觅雪，系阮兆祥扮卢觅雪。 扮卢觅雪， 系真系卢觅雪啊！真系卢觅雪好啲啊！你阮兆祥扮嘅，个个观众都知系男人扮嘅，咁啦，你咁睇啦，好麻甩嘅吓。哇，咁重口味，系呢度就系咁重口味，但系竟人哋竟然做咗出嚟好睇，呢个就系人哋嗰啲剧力个功力所在啊！ 嗰个剧本写得好啊， 系啊，写得好啊，同埋演得好啊！你香港咧就下下要靠靓仔靓女，只可以靠靓仔靓女。嗱，曾几何时都唔一定嘅，以前都有郑则仕之类啊，系咪？咁而家都有未死，系系咁，但系你而家唔会郑则仕嗰个点讲，即系唔会发展个爱情线嗰啲噶嘛，系咯， 系啊。 咁但系以前咧都有嘅，都有啲即系唔系话个男主一定要系靓仔啊咁样嘅，都唔 系。即系秦沛都做过主角啊，系咯，以前 吓咁，但系而家一定系要靓仔靓女啊。咁所以 系啊， 点解啫？唔系因为你套剧嘅故事同个演出唔够力啊。即系你唔足以感动到观众，系可以发生喺一个唔靓仔唔靓女嘅人身上。 嗯， 吓， 你真正触动到观众嘅时候咧，佢系唔需要靓仔靓女嘅，其实 系 啊，即系以前有个女演员叫马思纯嘅，唔知道有冇印象？ 我记得， 即系影得唔靓啦，系咪？其实嗰时叶童佢哋都觉得唔靓噶。 系 系啊系啊，叶童都觉得唔靓。 叶童系后尾，点解啲人都觉得佢靓啫嘛？ 系 初初出啲人都觉得佢唔靓噶，咪觉得佢有型咯，唔系觉得佢靓噶。所以以前边有话一定要靓仔靓女啫，系咪？以前真系唔一定嘅，肥肥都有得捞，系咪？ 系 肥肥都同阿秋啦，系咪？ 系啊， 系咪会唔会似呢个组合多啲啊？ 都可以，都可以， 都有得比啊， 都接近接近。 系咯，系咯，咁但系而家唔得噶，冇人接受到噶。 嗯， 系 啊。 而家可能靚女配個老你就或者仲好啲， 嗯， 特別女啊唔可以醜樣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就係咁啦。咁啊呢套就好勁，我覺得呢套嘢都出咗嚟好多人讚賞。咁即係佢就係嗰個演出，所以好難解釋俾大家聽，大家可以睇下喺度拍得好好睇嘅一套電視劇嚟嘅，係咯。咁紛紛都睇咗一集㗎，咁你覺得點嘅咧？ 咁我覺得就嗱，個故事其實就唔係話特別吸引嘅，即係無限輪迴咁。其實好多故事都做過㗎啦。 嗯。 咁但係佢哋嗰扎人演出得有趣，我覺得係因為。 哦。 即係除咗女主角個人之外，佢嗰扎 friend 都搞笑喎，其實係都古靈精怪，甩皮甩骨咁都幹喎嗰扎。 哦，係，直情有啲仙道拉，有啲試下蘇咁樣都有。 係啊，就係嗰扎咁嘅樣啦，直頭就係。 咁佢有一個直情係啦，那個白頭髮女人嗰個成個阿蘇咁咧，亦都係叻嘅。 係啦，咁嗰個中國人嗰個就成個近時仙道拉咁。 係有少少嘅，都有啲仙道拉咁，佢又化個怪妝喎，所以唔知畫啲眼線畫到好誇張咁。但佢平時唔畫嗰個樣好多。 係。 即係佢中間有啲係講翻佢第二招㗎啦，即係佢過渡到嗰晚㗎，佢唔一定嗰晚就死嘅。系啊，咁過到咗第二朝，佢哋梗係冇化嗰啲妝㗎啦，咁正常樣嗰陣係 OK 好多嘅，係啊， 唔喺個 party 入面好好多嘅。 係咯，咁連配角都幾好睇，咁我覺得都 OK 啦。咁到 係唔係佢哋有古仔㗎？不過佢就唔係用佢哋字典啫嘛，佢中間有、有即係有由佢哋咁個主線度咁又提起佢哋啲嘢嘅。其實佢哋都有改變㗎。 咁 其實呢啲真係 drama 嚟㗎，佢哋係有改，佢人生係有改變嘅。但係呢個係 drama 嘅重點嚟㗎嘛。是啊，所以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 drama 的戏来的，只不过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就是超常的一个事件 是 这样落出去讲的嘛。是啊，所以他真的好看，真的好看。 嗯， 就是这样。 嗯， 好。好啦，那么大家未看的看下，很得意的一套，就是玩 time loop 都算是啦，是不 是？ 都是算 time loop 的一种。 我是头戏添啊，主题嚟。 是的。 咁啊，短短地八集咁啊，可以 系 啊， 每集又唔系成个钟嘅，都系廿零 半个钟，廿零三分钟咁几好喎，其实系 O K 噶，系啊， 小品咁样 O K。 我最后争啲以为佢系未完啊，我由佢救唔到佢，佢要再死嚟再救啊，点知啊又唔系喎，佢又完到嘅。 哦，咁好啊。 系咯，我由佢住啊，唔通佢仲有下一季嘅咁，我所以谂咁冇，应该冇噶啦，暂时冇啊，最少啊。 系咯，系咯，系。 系咯，咁而每一个角色都立体嘅，咁系高级版嘅爱回家嚟嘅呢啲系， 系 系乜？你爱回家咪就每个角色都会有讲噶嘛，系咪？ 嗯。 咁但系喂，但系你每个角色要嗰集讲下佢噶嘛？爱回家，但系人哋唔需要嘅，人哋个主线依然喺呢对男女度，但系佢已经可以讲晒佢身边嘅人啊。佢每个人都有故事嘅，呢下先犀利。 嗯。 OK， 好，咁咪好睇下呢套好特别，叫做咩话？ 俄罗斯娃娃轮回派对 系啦，佢唔系俄罗斯人嚟噶，唔好搞错啊！呢个系比喻嚟啫，俄罗斯娃娃 OK 吓， 系 咁佢一个即系个中女系嘛？个中女其实好似佢哋系犹太人嚟噶，系咪咧？因为佢成日话要翻去搵嗰啲拉比嗰啲咁嘅嘢嘅，系咯？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啦。咁同埋佢个造型啊，其实系咩咧？你可以話係 base， 佢裏面自己都係咁講嘅，係 base 啊，即係嗰個迪士尼嗰個有一套卡通咧，揸把劍揸劍嗰套啊 ，base 啊叫咩？即係 base 即係勇敢嗰個字嗰個咧，咪紅色頭髮， 勇敢傳說，勇敢傳說， 咩未了完啊？ 香港叫 驚世未了完，咁其實佢成日話自己係嗰個主角㗎。 系， 咁事实上你见佢嗰个头发系噶，尤其是佢细个系长嘅，更加似嘅。 系 啊，你咪当系嗰个嘅中女版咯，同埋嗰个我都觉得都肥肥地嘅，嗰个都系。 嗯， 你当佢系将嗰个角色变咗做一个中女咁嘅，其实一个咁样嘅故事嚟噶，其实系有少少嘅，一个角色原型啊，系啊系啊系啊，佢自己讲埋出口噶，里边有佢又系系。OK， 咁所以其实几得意嘅，你 depth 里边讲啲嘢都几得意嘅，吓，啲对白都写得比较绝滑噶，可以讲，好抵死噶，写得，好，咁就咁介绍俾大家先。